快说。 我替他说，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他们搞，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不许胡说！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这 是阴谋！ 你们保的是他命好，我们是下海捧人。 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盘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作品。在1965年，电影《地道战》上映，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同样也是1963年就开始的创作。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以刘傻子为原型的，支部书记取名为高老忠，民兵队长取名为高传宝。为了展现战争年代那种特有的革命精神，编剧任旭东还特别安排了老村长和高老忠出场之后不久便相继牺牲，以表现愚公移山的革命事业代代相传的革命精神。为了体现人民战争的全民性，任旭东在剧中还增加了一个女支书叫林霞，这样呢，整个故事也就丰满了很多了。电影当中有很多场戏都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段落。下面呢，我们就再来重温这段日军搜村，高玉宝和村民们机智应对的经典片段。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啊！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奶奶，奶奶， 快，快，快拿来 被子， 来， 我被子都快递过来。 队长，都堵好了。 妈呀，快想个办法。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儿！哎，同志，人们，出来吧！要不出来被淹死吧！ 要不坐到这里，咱们都得被关。徐妈妈，口袋还来，出来吧，老乡们！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怎么办？ 走，到灶口看看去。现在只有一条路，从活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嗯，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我去，我来。 队长， 同志们，都别争了。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在1965年，很多相声演员逐渐脱离了舞台，但是侯宝林依旧坚持着和搭档郭全宝为观众们带来相声。而且在那段时间，侯宝林曾经还到密云县河南寨体验了一把生活。他穿着褪了色的军棉衣，半新的军鞋，戴着军帽，自带着行李，来到了密云县河南寨村。从外表上看，不相识的人谁都不会想到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生活上他也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在工作上侯宝林却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侯宝林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当地农民根本就不能让他去干农活。侯宝林就说，不要把我当成贵客，我们只是普通的劳动者。于是他跟着农民一块下地，并且坚持与当时借住的全家人一起吃普通的饭菜，把好吃的都让给孩子。下面呢，再来欣赏侯宝林、郭全宝在1965年录制的相声《万吨水压机》当中的精彩片段。 哎，老侯啊， 哎， 最近我怎么老没看见你啊？ 老没见啊？ 啊， 出差了，到上海去参观工业新产品。 这次你都看了啊？ 都看了 啊。 那么些东西，我一样一样的都看完了啊。那我现在也回不来啊。 啊， 重点的看了。 重点看什么了？ 我最感兴趣的， 嗯， 也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台机器。 什么机器？ 水压机。 你在哪儿看的？ 在上海。 干嘛单跑上海那儿看去？ 不到上海我哪儿看去啊？ 北京就有 水压机。 你要早跟我说一声好了。 哦， 你就不必跑那么远的道了。我们房后头那儿就有一个呀。 你们房后头那儿搁着个水压机 啊？ 你看见过？ 常见呢。 水压机什么样？ 1米来高。 1米来高？ 铁的，上面有个骨度，前面有个嘴儿，后头有个把儿。 哦，拿手一压就出水。 对对对对 对， 没错，我们洗衣服浇菜都用这个。 你说那不叫水压机， 嗯， 那叫压水机。 是啊，也有叫压水机的呀。 都叫压水机，它也有叫机井的。 啊，叫机井，那不是用水方便吗？ 我说的这水压机呀，它是简称，全名叫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 哦，那么您说这水压机比我说这压水机个儿大多少？ 那大多了，不像你说那个，这1米来高。 嗯， 这是一部特大的机器。 能有多大？ 有多大 啊？ 反正是，你怎么比呢？拿这个礼堂比不了。 嗯， 哎，反正有这么大吧。 哎，这是那机器啊？ 那个报纸上那照片。 嗨，谁问你那照片了？ 嗯， 我说那机器有多大？ 机器啊， 嗯， 机器有1.5个篮球场那么大。 嗯，好嘛，他说话大喘气的， 有7层楼那么高。 嗯， 你要站在跟前一看，那真是个庞然大物，也可以说是机器之王。这部机器的重量就有2000多吨呢。 哎呦， 是一部精密复杂的大机器。 好嘛，这么大的机器我还没看您过呢。 哎，我也是头一回见。 您说这么大的机器都有什么用处？ 用处可多了，它是发电、冶金、机械、国防、工业必不可少的设备，也可以说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设备。 哦，是咱们工业方面的重要设备。 对，原来咱们国家的工业不是很落后吗？ 嗯， 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对不对？ 对啊，应该迅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嘛。 是啊， 啊， 怎么样才能改变呢？ 那就得发展重工业，制造大机器。 怎么样才能制造大机器呢？ 那就得制造更大更大的机器。 那更大是多大？ 哎，那叫工作母机。 哎， 水鸭鸡就是工作母鸡的母亲。 哦，我懂了。 嗯， 水鸭鸡就是大母鸡。 这意思还真差不多。 哎，它为什么叫万吨级自由锻造？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懂。 锻造你不懂啊？ 哎，不懂。 看见过打铁的没有？ 打铁的我还没看见过。 那就是锻造啊，那是古老的方法，只能打小件不能打大件。后来工业发展了，一个部件的是几吨重了，拿手打你打得动吗？ 嗯， 哎，才有了大气锤。 哎，工厂里有气锤啊。 现在咱们发展重工业，制造大机器，一个部件就是几十吨几百吨重，大气锤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嗯， 就得用万吨水压机，懂了吧？ 嗯，它为什么这个还非得锻造呢？ 金属都得锻造。 这怎么回事？ 它为使金属的内部紧密均匀，就跟你们家吃抻条面那个道理一样。 这跟我们家吃抻条面有什么关系啊？ 吃抻面，你活得了面不得用力的炸吗？ 哦，炸面 啊？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呀？ 为是让那个面的内部紧密均匀，它好抻。你要不炸抻条面，你抻吧，一抻本儿本儿本儿，抻条面都这么长。 好，那吃波鱼去吧那个。 金属也是这样啊。 啊、 嗯，你不经过锻造，它内部有气孔，有蜂窝。它是宣的，就跟馒头似的。 哎， 啊， 端腾的不是还好吃呢吗？ 那是馒头啊，这不说的是金属吗？拿它制造机器啊。你听哪人这么说？嘿，你们厂出的机器可不错啊，真宣腾，跟面包似的。 没听说过，这机器啊都跟面包似的，那怎么用？ 所以说啊，金属非锻造不可。 哎呦，您这么一给我介绍，这个水压机可太重要了 啊！这比你说那压水机可重要多了。 怎么还提那茬啊？ 制造万吨水压机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 嗯，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都遇到什么困难？ 刚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人说我们造不了，说制造这么大的机器得有大铸件、大机床、大锻件、大厂房，还得有大专家呢。嗯， 这话对，没有大机器怎么造小机器啊？ 没有大机器不能制造小机器。 就是嘛。 那么历史上第一台大机器怎么产生的？ 嗯，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 还是的呀，再大的机器也是人造的呀。你忘了咱们常说的话，人的因素第一吗？ 这话对。 哦， 多大的机器也是咱们人制造出来的，不论什么事离开了人也是一事无成啊。 对，中国人民就是有这样的志气，别人有的我们就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就是我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好啊，咱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制造的呢？ 一开始 啊我们先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小组。 哦，先进行研究。 对，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对比，确确实实的掌握了第一性资料， 我们就能开始制造了。 是啊，我们就具体分了工啊，有的打报告，有的调材料，有的找厂址，有的动手造。由于党中央的关怀，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援，用了不长的时间，我们就制作了五台。 哼，五台。 开会的那天我们都拿来了。 哎，都拿来了。 有的搬着，有的抱着，有的扛着， 行了， 有的拿手绢兜着。 别兜着了， 我们去开会嘛。 哪儿开会去啊？ 就在楼上那个。 你楼下开吧。 我们定好了楼上会议室。 你打算把那楼给压塌了？ 为什么？ 那一台机器2000多吨呢。 嗨，我说的是模型。 哦，我以为真机器呢。 2000多吨我拿手绢兜着呀。 就算是模型也不能搁手绢里兜着呀。 小模型啊，有用纸板做的，有用木板做的，有用竹板做的，还有用沙泥做的。 干嘛做这么多的模型啊？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它，掌握它，我们还请来了操作工人、检修工人和各有关方面的老师傅，和我们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大家在一块儿研究它。 这是三结合呀。 对，经过这样，使我们大家又提高了认识，在破除迷信、尊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终于搞出来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图纸。 行了，咱们水压机出来了。 这是图纸，还只是精神财富。 是，有图纸就好办，就能变成物质财富啊。 治这么大的机器啊，可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了。 哦， 但是还遇到了很多困难。 那是当然了，您再说说还有什么困难？ 刚一开始啊，是想制造。首先说那么大的部件铸件当时没有。 没有没关系 啊， 我回家瞧瞧我们那儿有没有。 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呀？把你们家的火钩子煤铲都拿来啊。 不是开玩笑，我们旁边那儿有一大铁工厂呢。 上海有那么多的大铁工厂，当时哪一家也做不出来。 这怎么办呢？ 上海工人阶级积极想办法，他们提出来以小拼大。 哎，这办法想得好。哎， 好啊。 嗯， 可是又来困难了。 怎么呢？ 以小拼大，你不得焊吗？ 是啊， 这就是个大难关呢。 焊呢最省事了。 怎么？ 你把它对齐了，抹上枪水，刺啦一下子，得了吗？ 他这焊铁壶呢。 我看人换锅底啊，焊洗脸盆的可都这么焊。 那是锅底脸盆，这是万吨水压机，得用最新的技术电扎焊接。 行啊，那就用吧。啊， 过去没用过，那是个尖端，那种材料咱们没有。 没有咱们快造啊。 他说的可倒轻巧。那一套设备咱们也没有。 没，那就完了。 那你还他又泄气了。 不是啊，咱们没有那套设备就怎么解决呀？ 没有啊， 啊， 我们自己造啊。我们找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大家在一块儿研究，经过了反复试验，终于制成了一套土设备，闯过了电焊关。 听过了侯宝林和郭全宝带来的相声《万吨水压机》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在1965年问世的歌曲，比方说这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作曲的正是李知金。当时他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正好是在新疆当兵。因为他对新疆民歌的熟悉，所以就融合了新疆民歌的多种音乐元素。李志金一直忙到了晚上11点才将整首曲子谱完。除了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很多经典的旋律通过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继续流传着，比方说经久不衰的这首歌曲《东方红》。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马上就该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合唱歌曲《东方红》。在歌声当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韩涛，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Thank you.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